以撒·伊雅先知书第四十二章。请看我扶持的仆人，我心灵喜爱的所选者，我在他身上倾注了我的神，叫他给万民传布真道。他不呼喊，不喧嚷，在街市上也听不到他的声音。破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息的灯芯他不吹灭，他将忠实的传布真道，他不沮丧也不失望，直到他在世上奠定了真道，因为海岛都期待着他的教诲。那创造且展布天空，铺张大地和布置大地的产物，给世人赐予气息，并给在地上行动的赐予呼吸的天主上主这样说：我上主因仁义召叫了你，我必提携你，保护你，立你做人民的盟约，万民的光明，为开启盲人的眼目，从狱中领出被囚的人，从牢里领出住在黑暗的人。我是上主，这是我的名字，我绝不将我的光荣让与另一位，绝不将我应受的赞美归于偶像。先前的事看已经成就，我在宣告新近的事，在事未发生之前，我先告诉你们。你们应向上主高唱新歌，称述他的荣耀直到地极。愿海洋和其中一切，愿岛屿和其上的居民赞美他，愿旷野和那里的城邑，科达尔人所居住的村落欢呼，愿色拉的居民高声歌唱，从山顶上呐喊，愿众人都归光荣于上主，在岛屿上称述他的荣耀。上主出征有如勇士，激起怒火有如战士，他要高喊呼叫，对自己的敌人显出他的英勇。我已缄默好久，安静自抑，然而现今我要向待产的妇女呼喊呻吟和哀叹。我要使大地丘陵干透，使上边的草木枯槁，我要使河流化为旱地，使池沼固结。我要领瞎子走他们不知道的路，带他们行不认识的道，使黑暗在他们前化为光明，使崎岖之途变为平坦。这些事我都要做，我绝不放弃。凡依赖偶像且向神像说你们是我们的神的人，必要败退，蒙受欺辱。聋子，你们听；瞎子，你们睁眼看。除了我的仆人外，谁还那么瞎呢？谁如同我派遣的人那么聋呢？谁像与我立合约的人那么瞎呢？谁似上主的仆人那样聋呢？他虽然看见了许多事，却一无所觉，耳朵开着却没有听见。上主为了自己的仁义，本来愿意把法律发扬光大，但这民族遭受了洗劫和抢掠，被束缚于桎梏之中，隐伏于监狱之内，他们成了抢掠之物，而无人搭救，受人掠夺，而无人敢说交出来。你们中有谁静听这事？今后亲耳静听呢？是谁把雅各伯交付给抢掠者？是谁将以色列交给了劫夺者？不是他们所得罪的，不肯行他的道路，不肯听从他的法律的那位上主吗？因此他在这民族身上 发泄了自己的烈怒和战火，火已在他四周烧起，他仍不理会，已燃烧着他，他仍未放在心上。